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已经发现了第一名是小天使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发现了天哥又没有抢到第一名的水水。 咱们俩这个比赛是针对天哥是吗？但是菜地的瓜也已经来了，菜地的瓜而且还说了说永争第一。但是小天使今天赢了，恭喜恭喜 恭喜小天使。那要提醒大家的是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看到我和珊珊，除了收听 FM98.2 这样的电台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首先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北京时间和花椒直播，这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到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是的，那另外呢，如果暑期大家在找工作或者是找实习的话呢，可以关注格子求职这样一个软件，可以帮助大家高效的找工作找实习，也可以在微博和微信搜索格子求职啦。 对啦，那今天是一个星期二，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呢？星期二总是让人觉得有点点痛苦，因为星期一把周末的事情都聊完了，星期二算是正式的开始，对不对？ 星期二可以聊下周末的事情了。 那你这么说，星期到周五有哪一天不可以聊周末的事情？ 都可以， 都可以，对不对？ 每天都是星期天，我最喜欢船长快乐了。 下面要送给大家一首《不想上班》是吗？ 啊，没有，下面进入咱们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来到好奇头条号，第一个带给大家的消息其实是关于我们的一种饮食习惯，那就是自助餐。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经常去吃自助餐吗？ 小的时候才会去，小的时候我老去一个披萨类的自助餐，然后好像很便宜，才39块钱一个人。 39块钱一个人 啊。 然后呢， 然后 每次都 吃到 很撑啊， 嗯， 就是扶墙进扶墙出啊。 我觉得好像扶墙进扶墙出是全国人民吃自助餐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好像越长大越不会去吃自助餐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健康吧？不是说不健康，不是说吃的不健康，是你心理上倾向于多吃一些。 大家呢，在我们直播间的同学和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吃过自助餐？最近是因为有两个很知名的自助餐的品牌纷纷的门店都开始关闭， 嗯， 所以引发了一个关于自助餐的一个饮食习惯的讨论 是吗？ 就大家就开始纷纷怀念说，以前在各大城市，其实自助餐代表着一种有钱的象征 啊。 因为其实就是普通的自助餐肯定是比较便宜了，然后它提供的东西呢，可能就比如说像披萨、像薯条这样的， 嗯， 比较容易做的一些食物。嗯、但是如果你花的大概是 有一些海鲜类的自助餐，可能几百块钱的那种。啊，我知道有一个品牌，就是一个动物名字的那个品牌。 对、 嗯，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觉得去吃那个自助餐是一种 可高级了， 对，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不对？ 对，这个品牌也是最近它的在北京的门店也是关闭了。 你稍等啊，我实在是不行，我觉得大家太可爱了，我一直在憋笑，你知道吗？就是首先要欢迎一位新朋友，叫做陪伴，无论什么身份来到直播间，跟咱们问了早安，这是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 对，要点击关注哦， 要点击关注、嗯、啊，千万记得点。去关注，听到没有？要不然就会生气。嗯，然后他们一直在讨论第一这件事情。 嗯， 天哥跟蔡弟的瓜打完招呼之后说，蔡弟的瓜，哈哈哈，你也不是第一，哈哈哈哈。蔡弟的瓜说我是第一，他俩看错了。 嗯、 然后天哥说啧啧啧，蔡弟的瓜说你看看进场提示啊，哈哈哈。天哥说反正我来的晚看不见，蔡弟的瓜说不晚不晚，只是差几十分之一秒一下就闪过来了。就一直在争论第一这件事情，特别特别棒。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蔡弟的瓜解释一下我们争第一的这个原则、我们只看留言不看进场。 对，我们只看留言。所以你要发言哦。小天使说了，我可是个小天使，我们今天特别认你这个小天使。 绝对是，你是第一名的小天使。 嗯、 然后我和珊珊今天就是一会儿会开一个小会，然后决定一下要不要把争第一这个改成送礼物。 我觉得送礼物不好弄哎，不好操作。 嗯， 就是第一个送礼物的人是吗？ 算第一。我跟你说，大家就从早上的这个节目就能看出人性有多么的贪婪。 我觉得就是表现出我们俩是两个很好胜的人，特别好强。 必须是啊，嗯。 可是刚才聊到自助餐这个话题，我们说到一些海鲜类的自助餐可能会是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天哥说，海鲜过敏的我自不自助没有差别。 对我来说，我很少去吃自助餐， 对对， 因为我妈妈就说了，她说你吃不回来， 对， 就你本儿都吃不回来。嗯， 因为大家知道吗，水水也是不吃海鲜的， 对， 就是她是不吃鱼类的，可是你是吃生鱼的。 我是吃生的海鲜，但我不吃熟的。 有些海鲜自助餐还是提供生海鲜的。 对，一会儿田埂来了以后，我特别想问问他，就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真的是因为我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吃了太多过量的海鲜， 嗯， 然后导致可能我先天会有一些反感海鲜的味道。 明白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面一个小时，也就是8点半到9点的时候，会请一个生物学博士来，叫做田埂。他其实之前也来过咱们节目，然后上次聊的是基因检测的事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帮我检测了我的酒精代谢能力，就是基因里面决定了我能喝多少酒。然后今天来了之后，水水打算问他为什么不能吃海鲜，是吗？ 对，疑难杂症这个解决的那个 疑难杂症老中医， 没错。但还是要说回到自助餐这个话题啊， 嗯， 因为其实不想仅仅跟大家说现在自助餐有两家倒闭了，而是想通过这两家倒闭的自助餐来回顾一下自助餐这种饮食习惯的历史。 嗯， 其实在中国早些时候人均两三百元的这样的自助餐常常会涵盖400多道菜品，比如说像三文鱼、哈根达斯都是随你吃， 嗯， 仅吃， 嗯， 然后呢，其实在那个时候自助餐这种类似的档次的自助餐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嗯， 它是一种，就比如说我宴请好友，然后呢我在商场能够吃这样的自助餐会感觉到一种骄傲和荣耀。 嗯， 但是慢慢的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说，海鲜不再是一种尊贵或者是一种奢侈的象征了。 嗯， 因为发现好像海鲜的那个档次和其他的差距越来越小。 是的，是的， 所以自助餐在 其实就是其他的饭越来越贵了。 是，其他的饭也越来越贵了，海鲜很不争气，涨价的力度不够。 嗯， 对不对？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自助餐，成为了大家好像慢慢的它的档次稍微往下走了 啊。 但是其实实际上，虽然一线城市的自助餐的发展不如以前，但是在二线城市的自助餐还是一片蓬勃的景象。 嗯， 在去年中国的自助餐的总额，就消费的总额是成为了第二大，仅次于火锅。 嗯 嗯，是11.5亿元的这样的销售额。 哇哦！ 然后其实它还是在同比增长的，增长了0.2%。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好不好？ 好的。 自助餐在第二个表格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是，各个城市的，就是在今年开始自助餐的这个餐厅的情况。 嗯。 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在之前有一个巅峰，但是现在逐年是在呈现一个慢慢的下降的一个趋势。 嗯。 然后在表三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是自助餐的在城市的分布，那深蓝色的代表的是一线城市，我们看到是最低的，那红色代表的是二线城市，它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自助餐在二线城市会比在一线城市受欢迎的多。 嗯 嗯，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吃过自助餐呢？ 其实你说到自助餐，我觉得我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吃的生鱼。我是属于能吃回来那种，因为我很爱吃各种海鲜。 嗯， 有一个人跟你是一样的习惯，哎，我然后那时候他也是只吃生鱼。待会儿等我们那个基因学博士来了之后，你也可以去问他为什么只能吃生鱼。可是他们就真的太爱聊天了，我就发现，嗯，哦，天哥是第一个送咱们礼物的人，今天 好的， 天哥送的两个冰淇淋， 那算你半个第一，好不好？ 半个第一，对。但是他和蔡弟的瓜聊的简直两个段子手，你知道吗？嗯，天哥说，你们请的嘉宾叫做田埂吗？我叫蔡弟。蔡弟的瓜说他是我弟弟的一部分。就反正两人聊得特别特别开心。 嗯， 田老师不会介意的啦。 嗯， 其实说到自助餐这件事情，我觉得水水提供的这几个数据和表格是反映了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 还挺有趣的，有没有？ 特别特别有趣。 嗯，就你从一个自助餐其实能发现确实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好日子好日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讲了，说雨下的特别大。 对，今天下雨了。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的那条留言了，你再发一遍呗。可是的确是下雨了。 雨一直下， 气氛不算融洽，在每个屋檐下，我一直和他假装说话。 现在我们就从哒哒哒改成了自己编，是吗？ 嗯， 是这个意思吗？嗯， 好吧，这是一个关于吃的话题。 Okay, 这是一个关于吃的话题， 对对。 然后大家如果最近很久很久没有去吃过自助餐了的话呢，嗯，其实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嗯，如果你能把本儿吃回来的话。 嗯，有一些情况下是，比如说那种情况下比较适合吃自助餐，我觉得就是大家没有那么熟悉， 嗯， 不太了解彼此的饮食习惯，然后觉得好像点菜的话会有点尴尬。就是你来点，其实最后点上来都不是对方爱吃的。 对， 那还不如吃自助餐，这样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有一个更多的选择的范围。 对，嗯，没错， 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这个其实是一个请朋友的一个小妙招了，我觉得 是的。 嗯， 谢谢小天使，小天使说的。哦，现在外面正在下雨。 嗯， 是不是你挥动翅膀下的雨呀？害不害怕？ 太害怕了。 嗯，也谢谢蔡弟的瓜给我们的肯定。说谢谢酒吧而提供一个嗨聊的原地。 嗯，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早间的这个气氛能够嗨起来。 是的。 嗯，大家能够开心起来。 嗯， 那今天带来的第二个资讯其实是非常萌的一个资讯。 什么呢？ 那就是在很多的社交网站上，现在发现人的力量慢慢的，在人的力量之间，在人的身影之间，出现了一群可爱的动物，那就是各个博主的宠物们。 啊， 目前来说，总结一句话就是，宠物们可以为他们的主人找到新的工作。 嗯， 因为现在在社交网站上，这样萌宠的狗， 嗯， 经常会出现很多的粉丝关注，以至于帮他们的主人找到一份，给他们拍照宣传，他们帮他们来经营他们的就是社交网站的这样的账号的工作。 嗯 嗯，我们可以看几张图片，就是各种各样的萌萌的 狗 狗 是不是啊？ 没错。 嗯， 你看这只。 So cute。 这只是在中央公园一次宣传活动当中请来的纽约市的一只顶级名狗。 哇，哦， 它是获奖的西班牙猎犬。 嗯， 拥有37.7万的粉丝。 嗯， 很厉害，对不对？ 它为什么是顶级名犬呢？是品种特别的名贵，还是说因为出演过很多影视作品出了名？ 这个 文章当中说的，基本上这里面的狗都是属于首先长得好看 啊， 然后再其次是它的主人特别喜欢，就是去展现它， 帮它拍照，是不是？ 对，我们看到的这四张图片也是现在很红的，就是在社交网站上的狗。然后呢，现在的狗狗们都开始有植入性的广告，你看到了吗？ 嗯，我看到了，刚才那张其实就有广告，对不对？ 对，嗯。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你有一只狗狗的话，你会想把它展现出来，然后你去做你狗狗的雇员呢？ 哎，这个是主人在帮狗狗拍照，对不对？ 对，这是一只拥有10万粉丝的斗牛犬， 嗯， 它的名字叫做金本特利。 嗯， 然后他在这张照片当中是充当了一个科技项环的这样的一个模特。 嗯，其实好像就是你养一只狗狗，然后它长得够好看，你把它打扮得更好看一些，然后开始给它当经纪人。 没错，是这样的。 可是天哥说，论宠物，我只服二哈。还有一个人啊，于乐乐是首先第一次来到咱们直播间，朋友欢迎一下。然后他发了一句话说，得癌症就没救了吗？点点点。要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节目呢是分为两个时段的。第一个小时呢是一个资讯的环节，跟大家聊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第二个小时呢会跟大家进行话题探讨。如果你是对于比如说得癌症就没救了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呢，可以在8:30到9:30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在这之前也欢迎你跟我们聊天，好不好？不要生气，不要走开。 哎，这位观众朋友叫什么？我有点看不清，用灰色的字。 克莱香移动饭店。 克莱香移动饭店这句话真的是太有趣了。 什么意思呢？ 养狗不孝爹娘是吗？ 是吗？会有这样的俗语是吗？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养狗会耗费你 太多的 时间和精力， 然后倾诉太多的爱，是不是？ 哎，我们的直播间肯定有很多狗奴，对不对？ 应该是， 应该有很多狗奴。 对， 我昨天就是和一个就是新的朋友吃饭，然后呢，他的那个身上就是纹了一个名字，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 Timber 是谁的名字？他说他是他的狗狗的名字。 哇、哦！ 然后他又把他的胳膊就是这个袖子一掀开，然后上面有一个 UFO， 然后那个 UFO 还是发散型的，然后上面有一只猫。我说，所以你们家是养了一只狗和养了一只猫吗？他说对，然后他又把另外一只袖子掀开，上面是一只狗。 他是一个动物园管理员吧？ 然后他讲的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其实你养狗和养猫他们不可能陪伴你的一生， 是的， 因为狗和猫的生命大概最多20年吧。 对， 他说就是想把他们永恒的留在自己的生命里。有没有很感动？ 没有。 有没有觉得很不孝爹娘？ 因为我觉得好像养狗狗和猫猫这样的鸡汤还蛮多的，就是大家都会倾向用这样的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好像有点在生活中充斥的太多了。比如说对于你来说狗狗和猫猫不是你的一生，可是对于狗狗和猫猫来说你就是他们的一生之类的。仔细想想是很感动啦。 对， 但是在咱们这么欢乐的节目当中好像听起来就没有那么催泪。 OK，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当中提到的一个经纪人。 好的， 这个经纪人呢他开了一个账号叫做Gossip Glee，然后他通过这只叫做格力的狗已经成为了他的经纪人。那目前呢这个人已经是开始从比如说几篇帖子赚了$10,000，到现在其实已经出本了一本叫做什么让你如此快乐的书。也是通过运营和去展现狗狗来成为了他的新的赚钱的工作。在美国甚至于会有人成立一个狗狗的一个经纪公司吧，叫做 The Dog， 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经纪公司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可爱的狗狗，并且通过其中来获取经济的利益。 其实好像养一只这样的狗狗，我觉得大家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养一只能赚钱的狗狗，是刚好发现了，哎，我的狗狗还蛮可爱的，有很多人喜欢它，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生意。但是你看大家对狗狗还是蛮了解的。小天使说了，边境牧羊犬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会和主人做瑜伽的那个曾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他如果养狗的话真心希望养一个牙口不好的狗狗。狗狗会乱咬东西是吗？ 他意思是说不吃那么多吧， 我觉得是咬东西 是吗？ 会比如说因为狗很喜欢磨牙嘛，所以他要咬个骨头嘛。 当然， 但是他在家里是不是会咬沙发呀、咬床啊、咬高跟鞋啊什么的，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而且你养大狗和养小狗真的是不一样的心理体验。就你养大狗你们家什么东西都很危险。他甚至于会把你的衣柜打开，把你衣柜里的东西拿出来咬。 好吧，谢谢丫头，还有吕梁交广阿伟送的四叶草，谢谢嘞。然后呢 天哥说了，铲屎的展现你忠诚的时候到了，把朕的名号刻在你的肉皮上，这是你是跟狗狗还是跟养猫的朋友， 他是在调侃我刚刚讲那个朋友 啊， 然后也是在他其实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你又做猫奴又做狗奴嘛， 嗯 嗯，就做猫奴你就要铲屎，但是做狗奴你是不用铲屎的。 嗯， 嗯，对，是的， 对。 好了，最后我们提一句留言吧。吕梁交广阿伟说了，说忠犬八公的故事让很多人感动着，看完都想养一只了。可是我觉得忠犬八公看完是不想养狗的，哎，就是你觉得呢？我不是说不想养狗，是我内心会很希望拥有一只这样的狗狗，可是我会很害怕分别的时候那个极度悲伤的情绪。 但养狗狗的人都会这样哦， 嗯， 养狗狗的人都，现在我们家的狗狗已经9岁了， 嗯， 然后就是你觉得它开始进入老年化的那个迟钝和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可能有一天它就要离开你的感觉了。 嗯，哎，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影片里面经常表现一只狗狗，它如果觉得自己衰老了，然后快要挂了，他就会离开主人，找一个地方默默的死掉。 我们家狗不会的，因为他不喜欢出门， 他会默默的从客厅走到比如说书房，然后 不开心。 嗯 嗯，狗狗就是他生病的时候他就会不开心。 嗯， 然后他不开心你是看得出来的。 嗯， 就是特别是越老的狗他越有那种灵气。 嗯， 他和你的沟通就成本越来越低，因为他你就知道他怎么样了嘛。 嗯， 就比如他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想吃什么我妈都知道。 嗯 嗯， 别再说了， 又要把你说哭了，对不对？ 因为我就真的很觉得这样，朝夕相处，然后经常陪伴的动物或者是宠物，其实就像更像一个朋友，离开你的时候会很难受啦。 对，它其实就像家里面，家里面的家属嘛。 嗯， 小天使说了，家里面所有的家具 他都要，是不是？ 养狗养猫都是这样的。 啊，天哥还说了，说养门呐，滑动狗头解锁。太可爱了，好吧，我们继续聊些其他的事情吧。 Okay， 其实聊一个开心的事情吧。 哪个事情开心呢？ 就是我给你介绍一家药局吧。 好的。 嗯，就是在台湾出现了这么一家药局，在他们家可以喝咖啡。 嗯， 而且他们家整个的装修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是吗？ 我下了很多张他们的图片，可以轮番的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一次来看一下水水推荐的这家非常让人开心的药局， 叫做分子药局。 哎， 嗯， 那它不应该念分子吗？分子啦， 嗯， 它上面的英文单词是分子的那个英文。 哦，是吗？ 嗯，是的。 好，那就是分子药局， 就是那个 molecule 什么什么的，是那里面吗？ 然后这家药局呢，倡导的是一种特别健康或者是休闲的生活方式， 嗯， 所以他们在提供咨询服务和配药问诊的同时，也是考虑到了来这个店里面的年轻人，所以把药局打造成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类似于咖啡厅、休闲会所，外加药局，外加书店，外加很多很多的这种感觉的地方。 看一下内部的装潢哈，真的是好美， 是不是很漂亮？ 就还是很像一个艺术馆或者是图书馆的感觉，对不对？ 对， 咖啡厅的那种风格。 然后他们还卖美容品，然后洗发水、沐浴露等等。 啊， 嗯， 那它其实就是不是一个纯粹的药局，更像是一个类似综合生品、生活用品需求局这种。 对，但主要是药局，因为他们家主要是提供问诊和配药的服务。 嗯。好，的确是我看了很多图片，装潢真的很美啦。可是我有个问题啊，水水， 嗯， 买药的话不就是越近越好吗？ 他们其实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空间来给周围或者是想去他们这儿的人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吧。 嗯 嗯，现在我都觉得不是买药是越近的越好了，我现在都是觉得买药就是送门的最，就是送上门的最好。 对，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外卖去送上门。 药品其实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其实就是外卖软件，你找一家药店然后选购，他就帮你送上门。 对， 我觉得这样很棒。 因为确实是当你真的要买药的时候， 嗯， 如果不是别人帮你买，是你自己买， 嗯， 那就肯定你已经不舒服了。 嗯，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在家里面又没有备用药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药能够送上门了，因为这样会让我感觉到就是 别再说了，真的很悲伤。 嗯， 一个单身汪的日常，别再说了。 所以要养一只狗，让狗去替你买药。 特别棒，然后这只狗狗就火了，是不是啊？ 对，嗯， 来吧，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再继续分享一条特别有趣的事情好了。前一段时间呢，我其实本来很想很想聊各种吃的事情， 嗯， 分享一条小小的资讯吧，就是从昨天开始，在高铁上面坐高铁的时候可以叫外卖了，大家是知道的，对吗？ 对。 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里其实聊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昨天就想知道它到底能叫什么外卖，于是乎我昨天就去关注了一下。它其实就是跟社会上很多品牌合作的，有那种连锁的，比如说咖啡厅品牌，连锁的茶餐厅品牌，连锁的快餐品牌，包括在不同的站停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 特色小吃可以送上来，然后它的费用其实跟你平时在店里吃是一样的，只不过有8块钱的外送费。就吃什么和多少钱和价格呢是否会变得更高，是在高铁上订外卖的这个乘客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嘛。我就昨天就把这些问题好好的搜索了一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 大家如果乘高铁出行的话，最近可以关注一下是否要在订票的时候顺便订个饭，这样的话就不用吃高铁上的盒饭啦。 高铁上的盒饭的供应商会不会很不开心？ 不会啦。 对对，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要加强了，因为高铁上的整个的那个餐食的性价比确实是低了一点儿。 如果好吃的话我觉得还好，关键是真的就是对我来说真的不好吃了。 不好吃了。 就 是不好吃好不好。 就是大家是认同的是不是啊？ 在这边发个脾气的感觉。 好吧，小天使说了刚才水水分享的那个药局是一个拍照好去处。 没错。我也是这么觉得。我现在觉得啊，只要是内部装潢设计的好看，特别是出现这种高挑的空间，他们肯定默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网红店。有没有？ 因为他们也投入了很高的成本啊。 对，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个店本身肯定会成为网红，然后再其次会有很多很多的网红去那边拍照。 是的是的是的。君君说我想吃珊珊的外卖，我不从事这个行业。我可以每天给你外卖快乐和幸福。 天哪， 哪来的这个套路、 这个、谁要啊真是。 天哥问了说桌子上这个982的帽子怎么获得。对我来说就是伸手拿。然后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获得。 我们应该是有活动，我们今天问一下然后明天告诉大家。 对，可以问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是不是？ 对， 还有我们的微博活力982，来看一下，应该会有一些定期的活动送帽子。这帽子好看吗？你们觉得？ 还蛮好看的。 好看是不是？那我戴一会儿了。 好，你戴一会儿好了。 那好吧，那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就是这样，送大家一首什么呢？命中注定可以不？ 可以。 Dear Friends 好吧。 好， 送大家 就是这么的随意。 Dear 什么都好。 Friend 待会儿见咯。 Dear Friend See you later。 等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无言，像我心里感觉还有等无间，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现在很想吃火锅的珊珊。 吃火锅吗？ 怎么着？你头一回产生这么惊讶的表情， 被我吓到 了。 那我现在我是还蛮不想吃自助餐的水水。 嗯，自助餐的话题已经过去了啦。 因为你突然说到火锅，为什么会突然提到火锅这样的东西呢？ 之所以要提到火锅呢，是因为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是我在朋友圈刷到的，就是前几天呢，其实吉林长春有一场暴雨， 嗯， 然后有家火锅店出现了特别有趣的几个客人，那家火锅店的地势呢比较低。然后暴雨的时候就被淹了，就是你站在里面的时候，那个水大概能淹到自己的小腿儿， 嗯， 可是完全没有影响顾客的食欲，大家趟着水进店吃火锅，就是你知道我看那个画面的时候特别特别好笑，就是特别正常那种火锅店， 嗯， 旁边摆着那个放火锅各种菜品的小篮子、小桌子、小车，那小车基本上第三层最底下那层是不能用的，因为被水淹了，然后上面两层放着菜，然后大家盘着腿坐在座位上吃火锅。 是在重庆吗？ 是在吉林长春。 哦，在长春。 嗯， 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产生了这么有趣的事情。于是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帖子，叫做有个吃货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好。 嗯 嗯， 哎，特别有意思，我看到有个叫做 NaOH， 嗯， -40。 好，嗯。 我们以后叫他什么呢？ 嗯， 娜娜好不好？ 嗯 ，Now Now 也可以。嗯，他说水水戴帽子很好看。 好看吗？ 嗯， 那我戴一下好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真的很爱别人表扬咱们好看，然后 就是只要表扬我们好看的留言都要念。 然后君君紧接着说：“这帽子给我了吧？” 嗯。 阿卓特别有趣，说珊珊水水早，我睡过头了，今天是谁第一呀？今天是小天使第一。 对。 然后 小 天使第一个发言。 嗯。 然后是。菜地的瓜第一个进场， 嗯， 天哥第一个送礼物。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白热化了。就是一个人他要如果要拿到第一稳稳当当的那个感觉的话，他就要首先第一个进场，然后第一个留言， 赶快发 言 或者送礼物， 留言完了以后送完礼物。 我有一个问题，送礼物算发言吗？ 送礼物算发言， 那就是进场然后送礼物就可以拿三料第一，对不对？ 对。 在比什么？哦，你是氢氧化钠，然后23+1，27+氧，氢氦锂。氢氧化钠的那个质量是40吗？不是呀，我记得，嗯， 是。 可是氢氧化钠的那个一般情况下是会把 钠23。 23+16， 氢一， 哦，对对对，14+ 40吗？ 对，40。 嗯， 哇，你是高中化学还在学上高中的小朋友吗？ 嗯，我觉得可能是吧，因为如果你读了大学的话，怎么会用这样的名字？你肯定会想着说这个东西赶紧走开。 可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应该会用什么孤独的狼？ 好吧，继续说这个。 你知道吗？ 对，二三加十六加一。 如果是有一个吃货朋友的话，你跟他说有一个东西叫氢氧化钠，他就会问你好吃吗？ 能吃吗？是不是？ 好吃吗？ 有一个吃货朋友什么样的体验呢？我看到一个帖子啊，有很多人在发帖子，比如说刚才我们聊到了自助餐，有意思君呢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身边有个吃货朋友是这样的体验，一个吃货朋友告诉我，吃自助餐一定不能饿几天再去吃，因为那样胃就缩起来了。要连续几天保持高进食量才可以 然后这是一个技巧，然后在那一天就是不吃是吗？ 那一天也要吃啊，就你不能前几天一直不吃指望着一顿补回来。 我懂你的意思了，但我在想就是我比较就是较真儿嘛，我就在想说他这个应该是说前几天保持高进食量就把胃撑大一点，然后再要吃自助餐的那一天不吃，对不对？ 那图什么呢？那就吃自助餐干什么？ 就是吃自助餐的时候你的胃就撑大了呀，已经你就可以吃得更多嘛。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吃自助餐那天去吃自助餐啊。 OK， 和你没法聊了，继续吧，下一条。 不在一个频率是不是？我是 FM982， 你是 AM927。 我要把这个帽子摘下来，我觉得戴这个帽子和你交流有点不太顺畅 我觉得你戴了这个帽子之后好像阻碍了我到达你脑波的一些内容，是不是？ 那你戴着试一试，来， 好的， 下一条。 下一条是我叫淘屁股发的一条，他说小学的时候我的朋友写的作文叫做我们应该热爱动物，因为他们好吃 我依稀还记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集我们聊动物那一集，就是真的是聊着聊着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动物好不好吃，太残忍了。 是的，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是什么样子 的。 刘海及腰才是真子，哎呀，刘海及腰才是真子。说上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和朋友逛街，两个人只剩下10块钱了，然后买了袋橘子，没钱坐车了，我们也是走了2个小时的路回家的，边走边吃，就是剩下的钱要把买吃的，而不是用来 坐车 、是不是？女禽兽说，我有个朋友爱吃番茄味的薯片，但是那个口味太畅销了，他经常买不到，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把番茄味的薯片藏在货架后面，留着以后自己去买，就各种各样的情况吧以及各种吃货的小段子。哎，大家身边有没有吃货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你见过最能吃的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曾经吃过多少东西。 我见过特别能吃的人还真是男生 啊， 就是那种就是一顿饭可能得吃个4-5碗饭，然后各种胡吃海喝的男生， 有很多女生也还是蛮爱吃的啦。哎，君君，你勾起了我的这个好胜心。君君说不要说吃的了，好诱人呐。那么继续来分享一下那个， 我们来聊一聊火锅之类的话题吧。 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吃货朋友这个段子，好不好？ 好。 各种各样的算了啦，还是不要跟大家分享。大早上的，关键我自己也饿了。 OK， 那这边我来分享一个吧，就是有关于电影票房的，就是大家现在知不知道，就是好莱坞在就是加拿大已经快要不上心了，因为加拿大的票房确实是缩水的有点严重， 是的， 但是在中国大陆的票房真的是一个牛啊，在今年中国进口电影票房销售额上是比去年上升了34%，达到了23亿美元。那之前我们聊到的那个大家都觉得不太好看的《变形金刚：最后的骑士》，这部电影在中国的 首个没有大家都觉得不太好看啦。 可能是我身边的同学都觉得大，哎，为什么这会有一个球啊？ 那个球是昨天女生百分百那个节目请健身教练来的时候的球。 哦，真的吗？ 怎么样，你要运动一会儿吗？ 我觉得我可以示范给大家一下，就是最近的运动。 你要来吗？现在 ，right now，我不太 站起来 ，stand up。 我不太会了。 有些是可以啦，比如说你把后背抵在那个球上，然后胯部一直往上顶。 那你去示范一下。 我今天穿的裙子不方便啊。 哦，穿的裙子不方便，没事。 你穿的裤子啊。 把这个球留着，我们改天再说，好不好？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直播间的有一个粉色的球球，我给大家看一眼，你们可以看到吗？其实全景呢就有一个粉色的球球露出来一个边儿。我用大家的这个水水的摄像头给大家瞅一眼啊。还，你没有看到那个球吗？这个球。你们看那个电视就是我们看大家留言的电视，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随时发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粉色的球是昨天有一个女神类的节目聊健身的时候做的一个球球。 所以这个球应该要怎么用 呢？所以这个球就要怎么用呢？首先你可以拿着那个麦的话就可以把它拔下来，就变成，对，那是我们表演区的麦，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我看看那个麦是几号麦，那应该是4号麦，你说一句话试试我听听。 哎，没有声音，稍等啊，稍等啊，就我们现在直播间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大家稍等，我先把。 我要试这个粉红色的球球，对吗？我可以不说话吗？ 你可以不说话呀，我可以帮你解说。如果你想说的话，你可以拿着它说。 Okay. 就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一个早间的，是一个早间的资讯节目。可是呢，我以为大家刚进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球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节目进行到一半了，水水突然问我说：“为什么咱们直播间有一个粉红色的球球？” 我决定要给大家跳一个粉红色。 你可以看背后了，你不要看我。对。 我决定要给大家跳一个粉红色的这个球的这个健身操。 云水，你是不是疯了？ 我要给大家说说， 你是不是疯了？ 什么叫做拍球球？ 他说我要给大家示范一下什么叫做拍球球。你可以去表演区拍吗？表演区比较能好，就更好的看到你的全身。我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是一个早间资讯节目。嗯， 现在 水水走到了表演区。 现在是在表演区对吗？ 是在表演区，你可以真的把那个麦调整一下，对着你比较准，然后你可以还是，要不然的话，大家会听到一个很空旷的声音。嗯， 那现在呢，我首先给大家表演的第一个项目叫做拍球球。 你再认真的说一遍"拍球球"这三个字，我就要拍你。 好，拍球球表演结束，接下来要给大家表演的是滚球球。 你滚滚。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比昨天女神百分百的那些就是健身教练厉害？下面要给大家表演的是球上仰卧起坐。 那这身真的要做一个项目了，是不是、啊？仰卧起坐。 等一下，你等我，就是 雨水，你稍微等一下，我能把这段录下来。你稍微等一下，你快来。 球上仰卧起坐，对吧？ 小天使点了一个节目，水水你先别回来。在水水表演了拍球球还有滚球球还有球上仰卧起坐之后，小天使说我想看吃球球。吃球球可以吗？ 你能看到这个球球有多大吗？ 你能看到这个球球有多大吗？ 这位主持人请表演一下吃球球好啦，快回来。就这一段我不知道是如何开启的这段神经病放飞自我的表演。 就是我觉得早上嘛，就是大家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对不对？ 莫名嗨一下， 多运动 是不是、啊、 多活动。 嗯。 但是小天使，你是第一名，不代表你可以胡言乱语。吃球球，你有看到那个球球有多大吗？ 不是，哎，就是你有看到这期有多么荒诞吗？这确实，但是我有被你惊呆，你知道吗？雨水 什么惊呆？就是我去滚球球和 拍球 球 这件事情，你知道，就是我们直播间因为做了全新的升级，我们直播间是很酷的，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的老师一直在说，你们可以把直播间的场景调用起来，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打破大家的固定思维，给大家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惊喜。 大家 会不会太意想不到一点？在我的概念里面，我们斥巨资打造这样一个直播间、以及打造这样一个表演区，可能不是这样用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为很多拍球球滚球球的同学提供了很多想象的空间。那在这里要给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广播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现在真的是很酷的一个环境，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时候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直播间的情况。 在你帮大家解释的时候，我还继续刷这个吃货的帖子，我觉得有几个实在是太逗了。比如说吃关东煮的时候，城管来了、他帮着小贩推车跑到小巷子里继续吃。还有有一次，不是那个最好玩，最底下这条特别特别有趣，说的是他上英语早读的时候吃胡辣汤，然后怕被老师骂，给老师也买了一份。这样不知道能不能有效呢？ 有效吗？ 不知道呀。 其实高中的时候很多班级都是不准在教室里吃东西的。 是的。 我很多时候都躲着吃。 对，我也是躲着吃。 可是我高中我们班是允许吃的，因为我是山东人，我们家有一道名菜叫做辣子鸡。我跟你说，我们家的辣子鸡和重庆辣子鸡是不一样的。重庆的辣子鸡呢是那种干炒辣子鸡，我们山东的辣子鸡是偏湿的那种炒法，然后那个鸡呢就会有那个酱汁进去，特别有那个菜的香味儿，特别适合拌着米饭吃。然后你吃完那个鸡之后，那个米饭里会浸着一层，被那个米饭就会染成那种有那种菜汁的那种感觉，就很像盖浇饭剩下那个特别好吃的拌着糯米的香味，然后和菜的鸡的香味。然后我看到这个上高中朋友最有趣哦，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班是真的允许吃饭的，快高考的时候，我们班主任为了减轻大家的压力，他自己亲手炒了一盘辣子鸡带到办教室里面来跟大家分享。 那是不是这个辣子就是油油的，然后带着那个葱的那个香味，然后那个辣油就进到饭里面，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饭就会裹着那一层辣油，然后给你一种就是口腔的一种饱腹感，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充满了那个就整道菜的香味， 有没有？ 有。 然后咽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不是辣子鸡，简直是灵魂， 就是很好吃啦。上高中的时候这样的人是不是更拼一些？我朋友上高中的时候晚上饿得不行，实在没吃的了，嚼了一盒健胃消食片。这是不是太夸张了一些？ 吃货不是吃的多了，是吃的好，会吃的才叫吃货。 好吧，看到了，直播间真的好棒，小天使说了，小天使还说了，不想下载直播软件的话在哪里看啊？如果你真的觉得手机的内存不太够，然后觉得下载一个软件比较麻烦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阿卓帮我们打一下吧。 这样 对，我们的活力982是我们的微博官方账号，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 对，其实说实话，小天使问到说难道你们不吃辣条吗？我是在想说现在的 我还蛮爱吃辣条的， 只有辣条吗？我记得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好多不同各种各样的零食， 是的， 当时有气泡糖，你吃过吗？ 就是那个会 牛板筋。 气泡糖是吃到跳跳糖吗？ 不是跳跳糖，就是吃到嘴里它会有那种，就是它不是跳跳糖那样跳来跳去，它就是会有那个气泡冒出来的感觉，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就有点像那个就是什么你放在水里的那个维生素的那个什叫什么糖片来着？ 我知道，泡腾片。 泡腾片的感觉，就你吃到口腔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土豆丝儿，然后豆腐丝儿。然后还有，而且你知道那个土豆丝它就是脆脆的那种，然后 别再说话了，晕水。就是我大概这半个小时之内看到你都会看到拍球球三个字。 你不要逼我。 哎，其实说到碟字，是不是贵州人很爱说碟字啊？拍球球吃饭饭。 是了，是我自己爱说了。 是吗？ 这点有没有踩到很多人的死穴？ 没有， 有很多人都很讨厌说碟字。 可是大家知道有一些地方其实是很爱说碟字的吗？比如说山西人好像就很爱说碟字。 孔子就很爱说碟字啊。 谁？ 孔子 啊。孔子他哪说什么碟字了？ 君君臣臣 还有吗？除了这个还有吗？你敢说吗？ 还有老子也还庄子什么的都爱说碟字，对不对？ 对， 比如说给我把杯杯拿过来之类的。 是的，拍球球是不是？庄子说你们先那什么，你们先玩一会儿，我要去做梦了，我去梦里拍球球，是不是？其实山西人好像真的很爱说碟子，比如说他们会说西瓜，咱们吃西瓜的时候不是会切成那个西瓜瓣吗？山西人是说西瓜瓣瓣。西瓜瓣瓣，包括其实陕西人也是爱说碟子，对吧？阿宝唱歌，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个艳艳个鲜。山丹丹红艳艳，其实这首歌是山西民歌，你知道吗？ 是吗？ 好像是山西民歌， 但是后来唱到陕西去了，是吗？ 对，应该是流传过去了这首歌。 OK， 就是碟子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阿卓也说了，睡觉觉，洗澡澡， 比如说biang biang面， biang biang面，亲亲抱抱举高高，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也是可以的，对， 哎，君君说你们俩闹过仗了吗？这是哪儿方言？是我跟水水吗？我跟水水天天打架。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这个意思。 好吧，来继续跟大家快节奏的分享两条非常有趣的资讯吧。有对夫妇呢在海滩漫步的时候发现了一只蛋，这只蛋呢是一只怪蛋，可是这蛋事实后来发现价值47万。 是一只什么蛋呢？ 是只什么蛋呢？我们来看一下吧。这是在英国兰卡夏郡的加里威廉姆斯和安吉拉威廉姆斯夫妇，他们是特别特别幸运的人。他们在海滩上面发现了一个类似这种啦，因为我的图片其实在系统里面，可是它导不出来，所以我只能用手机给大家看一眼。 没关系。 好吧，大家是可以理解我的，对不对？可以看一眼这个蛋，其实就是很像大型的那个怪味豆。你记得小时候吃一个零食叫做怪味豆吗？ 有， 就是很像大型的怪味豆了。这对夫妇在海滩漫步的时候发现呢，这个看起来像是恐龙般的化石，但是他们不能确定，就把它带回家了。然后他们的朋友呢也不认识，不过建议说应该做进一步的检验，于是就真的去找专业机构做检验了。那最后事实证明呢，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这个宝贝呢是灰琥珀。嗯，灰琥珀其实就是中国所称的这个龙涎香。 嗯， 还是应该念龙涎啊，垂涎三尺的涎、 嗯， 应该念龙涎香吗？ 嗯， 应该念龙涎香。 然后呢？ 嗯， 然后就它这个其实实际上就是恐龙的一个种类的一个化石， 不是 这个意思吗？ 它其实是一种灰琥珀，应该是类似一种就纯粹的化学物质。 OK， 嗯，是一种外貌阴灰或者是黑色的固态蜡状可燃物质。 然后它里面包 产于 什么呢？ 产于鲸的消化系统。 OK，、 嗯、对，摸上去呢有种蜡感，但是气味非常的独特，有这个甘甜的土质香味，类似于异丙醇的气味。氢氧化钠，请你把异丙醇的分子式给我写出来。点名，历史上呢主要是用来做香水的定香剂的。 嗯 嗯，据报道说，他们这对夫妇所捡到的这一块灰琥珀呢，重达3.5磅，约合3.17斤，价值高达7万美元，也就是4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 嗯， 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香其实就是用做高级的香料使用的。香料公司将收购来的这个香分级之后呢，磨成极细的粉末，溶解在酒精当中，再配成5%浓度的溶液，用于配制香水作为定香剂，非常稀有难得，所以市值价值很高，差不多与黄金是等价的。 但他们不会卖，对不对？ 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卖呀、啊？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嗯，不知道，我就是随便问问。 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卖吗？ 我不会卖呀。 嗯，会留 这种东西就是 会升值， 对，就升值的那个感觉应该比套现要更划得来吧。 嗯，但是其实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它这个香之所以价格高昂，是因为它只产于鲸的体内，但是包括美国等许多国家在内捕鲸是非法的，就导致非常的来源稀少，然后价格非常的高昂。即便是自然当中存在这种香呢，很多时候在很多国家大家是不认识的，因为它表面上散发着臭味的，会把它当作垃圾或者是废物避之不及。就是它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好看了，可是它的确是很值钱的哟。 对，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在就是受到启发，然后呢就是在 海滩溜达溜达是吗？ 就在路上 就没事 看到什么蛋的时候还是把它捡起来。你提到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新闻是这个落点吗？我想问一下， 你 就支持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捡起所有看起来像蛋的东西。 你知道你不是提到这是一种鲸的排泄物吗？是鲸鱼，对不对？ 产生于它的消化系统里面的。 然后昨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叫做你知道抹香鲸是怎么睡觉的吗？然后这篇文章的这个抹香鲸睡觉真的睡得好可爱 啊，这种鲸是不是？ 一种鲸鱼，然后他们在水里是这么睡觉的，你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摆在那儿，对不对？给大家看一眼，这个鲸是这样睡觉的。嗯、 好，氢氧化钠已经把乙丙醇的化学方程式写出来了。 碳酸氢七，氧氢。这哎，这个氢氧化钠，这个碱表示碱的这个部分应该怎么念来着？就感觉待会儿等甜可儿进来了告诉咱们，因为他可能还记得。 嗯，君君问师傅，我的意思是你们天天都这么默契吗？他说的是默契还是什么契？我看不清， 他打错字了，但他应该就是问咱们是怎么默契的。因为君君是很费解为什么两个人能这么默契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嗯， 对，我觉得也发现水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今天呢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对不对？今天好像下雨了，所以气温还是不错的。 又下雨了， 又挺好的呀。 嗯， 我很喜欢下雨。 我觉得下雨很不方便呢。 沥沥下着小雨，我超爱下雨。 嗯 嗯，而且我今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我前面那个司机开车的时候就把手伸出来了，他在感受那个雨。如果我的话，我就开始，如果发现刚开始下雨，我也特别喜欢把窗开一个小缝， 嗯， 然后能感受那个雨的味道，会让雨飘进来也没有关系，或者伸手出去感受一下那个雨滴在手上的感觉，还 是 蛮浪漫的。 雨 是 会有味道的啦， 对，有的时候是尘土的味道， 就家乡的雨，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感受家乡的冬夏的雨了，很少。 突然又把那个，因为已经离开家乡很久了，尤其是读书的时候。只有寒假和暑假能够回去，所以只能看到冬天和夏天的家乡，而看不到春天和秋天的家乡了，是吧？ 嗯、 从此以后，故乡只有冬夏，没有春秋。 而且我是很惊讶的发现，其实这是我在北京待过的第一个完整的夏天。 是吗？ 因为之前都是在读书嘛。 对，然后都出去玩是吗？ 就会出去玩或者回家什么的。嗯、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北京的夏天是会下这么多雨的，还是说其实只是今年下的比较多而已？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观察这件事情。 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嗯，就是北京到底、 哦、清两根，嗯， 清 对，枪击，是的，是的，是的，好尴尬。 我不要在这个节目里面还要复习化学， 好的， 请注意你的内容的选择。但是也是非常感谢氢氧化钠之后我们在互动啊，也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勾起你就是关于化学的学习的一些想法。 当 pH 值小于7的时候，然后氢，然后右上角有个加号，那个叫什么基来着，我也想不起来了。比如说盐酸，嗯，然后就是那个氢右上角有个加号，是跟羟基对应的。快点，氢氧化钠告诉我，我觉得我要疯了，我是老年人陷入回忆的过程。 你不要把大家都吓跑了。 好吧，因为今天虽然已经不热了，可是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等天气热的时候可以用的东西，空调衣。 好， 我小的时候经常幻想，特别热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带着那个哆啦 A 梦的竹蜻蜓当风扇呢？嗯，就很想头顶上随时有一个小小的空调或者是风扇。那其实最近呢，有一个企业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二研究院206所利用航天技术研发了一款可以穿在身上的空调衣，并已经投入市场了。这个空调衣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有点绿色那种急救背心的感觉。 可是的确在外工作的一些劳动者或者是人类都可以穿这种空调衣。这个空调衣呢是由氢离子，是的，谢谢氢氧化钠。这个空调衣呢是由疏冷背心、制冷单元还有电源组成的。空调机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可以背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和任何位置，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嗯， 就看到这个之后，我还是很想了解一下，如果它真的投入到市场当中售卖的话，你会买吗？ 我会买。 很丑的话呢？ 没关系， 就是 热的时候要漂亮干嘛？ 就是 生命都受到威胁了。 就是凉快最重要，对不对？ 你知道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小设计，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会买一个小风扇，然后插在手机的口上，然后就是在电梯里，他们就拿着，就手就这么吹。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想要。哎， 你会想要吗？ 对，如果是我在电梯里面碰到一个手机上面绑着小风扇的人，我就会往他那儿挪一挪。 我一般都带扇子了，现在。 好洋气哦！ 但是北京就很需要扇子呀。 扇子会变凉快吗？ 会变凉快。特别是在电梯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进电梯就是等于是进到了一个封闭的桑拿的感觉。 为什么咱俩在一个电梯里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帮我扇过扇子？ 因为我们俩在电梯里的时候只有我们俩， 都是早上是吗？ 只有 我们俩的时候就会比较凉快，是吗？ 对 呀、 啊，电梯里面如果有20个人、你想，当然想他也不可能装20个人、 对的。好吧，那这个时段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我们下一个时段请的嘉宾田耿老师已经来了，那待会儿呢会请田博士一起跟我们聊一些看起来好像听起来蛮严肃的话题，叫做得了癌症就真的没有救了吗？可是我们会把它聊得尽量的轻松了。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关于癌症的问题可以随时来问，但是我不保证田耿一定知道，他还是会知道一些的啦。来吧、 okay. 这个时段送大家一首歌曲好不好？ 一会儿见。 送什么呢？还是送不想上班是不是不太好啊？送一个没有播过的歌了。快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互动方式。我要去别的看家里偷首歌。 我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格子求职来帮助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在暑期或者是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更高效的找实习找工作。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送一首来自《还珠格格》的《当》。 一会儿见。 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非常开心自己测了一次酒精代谢能力基因检测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非常期待问田埂为什么我不能吃海鲜的水水。 嗯。 大家好，我是帮珊珊测了酒精，然后将要回答水水的问题的田埂。 欢迎田老师啊，田老师来到直播间，顿时觉得我们的直播间蓬荜生辉。 有吗？这么熟悉的人为什么蓬荜生辉呢？ 因为是蓬。 因为田老师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他其实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博士，什么专业来着？ 基因组学。 在中科院读的博士，然后留在清华任教。 对。 现在是在做基因检测的工作。 你们两个很、你们俩不是很熟吗？ 我们俩是蛮熟的啦。不是，就是我记性不好。你从刚才枪根和氢离子那儿，你还没有发现吗 ？OK， 在你们俩熟了的时候，我要先给大家说一下，那就是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是的，另外呢，大家如果想在暑期高校的找工作找实习的话呢，可以搜索一个软件叫做格子求职，在微信搜索投递简历，就可以更加高效的找到令你满意的工作或者是实习了。小天使说田老师好年轻啊。田老师不年轻， 田老师看起来年轻。 田老师看起来年轻而已。 哎，学基因的人看起来都会比较年轻吗？ 我觉得应该是做科研时间比较久的人会看起来相对年轻一些，因为环境比较简单，然后每天思考的问题也比较简单。 每天思考的问题简单吗？你们思考的问题不应该是全人类觉得很难的问题吗？ 或者是在高校的环境里面思考的问题会比较简单吧？ 对， 你知道，就是田老师一坐下，我觉得咱们节目的调性都变了。你理解我那种感受吗？ 就感觉好像 沉重了好多， 整个气氛都变得严谨起来。 就咱们俩好像突然要聊一个什么话题，或者不知道是什么类型节目的主持人， 对， 这样吧，我觉得在这种时候、这种氛围下，田老师你自己开始聊好不好？ 我们俩去那边拍球球。 不是要吃球球吗？ 又听到是吧，吃球球这件事情 我还听到了水水要问我什么问题。 对对， 水水说他为什么喜欢吃生鱼然后不喜欢吃熟鱼。 对， 他是完全不能吃熟鱼。 这样吧，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从我开始说起。 好的，特别棒。 就是这样的，我要跟 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嗯，就是我呢从小到大最讨厌吃的东西就是海鲜，特别是熟的海鲜， 嗯， 尤其是煮熟的海鲜， 嗯， 特别是像虾呀、蟹呀什么的，这种腥味儿我闻到就会想吐。然后呢，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以挑食不好为由， 嗯， 四次都要逼着我吃海鲜， 嗯， 然后我吃海鲜呢是不会太出现，就比如说像那种皮肤啊或者那种特别明显的过敏的症状，但是我真的会干呕，就我只要闻到那个虾或者把虾放到嘴里，我就会干呕。 就是你每次都要干呕，然后你每次你妈妈还要灌你吃是吗？ 对，因为她说海鲜营养， 嗯， 就是不吃这个的话会挑食，挑食会影响健康和聪明， 嗯， 然后恰好我们班所有成绩好的女生都非常喜欢吃鱼。 嗯， 这一点真的很烦。 我也很爱吃鱼，我上高中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天一条鱼呀、 啊。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女生，嗯、就是成绩好，然后长得还行吧，然后又喜欢吃鱼。 好， 好吧。 那请问田老师，为什么鱼饮水它不能吃熟的，但是可以吃生的呢？ 是有案件吗？为什么呢？嗯，我特别想问。然后再告诉您一个补充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妈妈在怀孕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海鲜，就是过量，极度过量的吃海鲜、 嗯、 她在生我的前一天据说吃了三斤虾，然后在据说在吃了三斤虾的前一天吃了好多只螃蟹。 你是已经被熏得不行了是吗？ 我告诉你妈妈，我在举报你。 像田老师举报你妈妈有什么用啊？但是田老师有这样的一些科学依据吗？就为什么有的人是真的不能吃熟的海鲜呢？但是他可以接受生海鲜呢？ 嗯， 好奇怪。 嗯，对，刚才我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一直在车上想，我说这个水水这个问题到底从哪儿来的？然后刚才听水水的描述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心理加生理因素。 嗯， 就是心理因素呢，是你把很多事情关联到一块儿。啊、比如说母亲怀孕的时候喜欢吃海鲜，不喜欢吃海鲜，很多事情关联到一块儿。我们其实有好多之前的陋习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母亲吃了、嗯，比如说吃了兔子肉，然后吃了什么肉，孩子就吐唇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联系有点牵强。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田老师， 就是、 你不要说这种特别歪的东西啊！我跟水水听得有多认真，你刚才看到了吗？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从营养学上来讲，除非那些妇产科大夫禁止吃的东西， 嗯 啊，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海鲜这东西对大脑的发育、对身体的发育都是有好处的， 嗯， 这是肯定的。但是 flavor 就是我们对香味，然后口嘴巴里面尝到的味道，我听你的描述，其实你对鲜味本身是好的。是比较喜欢的，就是 非常反感的， 不是 对 腥味儿， 对 腥味儿不喜欢，但是对鲜味儿本身就是你吃生的东西里面的鲜， 嗯， 就是我们叫谷维素或者谷氨酸、嗯，这东西含量实际上是比较高的， 嗯， 为什么很多东西里面放一点海鲜，它的味道就会好很多，就会特别提鲜味儿，特别让我们的舌头感觉很满足，就是因为它那个谷维素就是日本人发明的， 嗯， 这个海这个味精的这个成分，嗯、对，但是熟的海鲜呢，在我看来可能是这个煮的过程把它的某些其他物质发挥出来了，让你觉得很难受，而干呕更多的在我看来可能是心理因素、 嗯、 啊。 但是这个干呕的心理因素肯定是有生理因素催发才 对，对对对对， 就是 我在小 的 刚开始吃鱼的时候 对对 不知道那个是鱼的、 嗯、 是的、 嗯、 对 是的、 嗯、 是的，就是一开始是由于一些生理上，比如说我们其实好多人对某些物质代谢包括味道是有敏感或者不敏感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嗯 啊，这也是就是说为什么科学家要研究基因啊，研究遗传和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因为你如果一辈子碰不到鱼，这个因素是不会发挥出来的，不会表现出来的。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就是大家其实特别流行一个概念叫做挑食嘛， 是的， 家长都会总说自己的小孩不要挑食， 嗯， 在营养学当中真的会有挑食这个概念吗？因为我发现 对 好多外国人一辈子不吃肉，然后一辈子不吃这个不吃那个， 嗯， 好像人家也过得挺好的， 嗯， 对对， 我觉得挑食好像是因为之前田总跟我分享过一些话题，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是基因里面就会排斥某些食品的味道， 比如说我， 对 啊、比如说香菜，嗯， 对， 就你也加入了那个反香菜联盟吗？ 我没有加入反香菜联盟，我没有不吃的东西，我只不吃生西红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为什么？田梗接受了两个主持人好多，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妈妈在， 我应该找一个营养基因学专家过来， 我不知道哎， 嗯， 哎，就包括刚才提到那个问题，有很多人，比如说对，是天生基因里面对一些食品的味道比较有反感的， 对 对、嗯、 对对 对， 香菜那个上一次来的时候分享过，就是有些人会觉得香菜的味道有点像肥皂，特别油腻， 嗯、 所以他不愿意吃。 师。 嗯， 对， 嗯，是这样的。 然后氢氧化钠提出一个观点是说，是这是氨，是不是有 氨类过敏？ 是氨类过敏吧？ 对， 它 有 我是吗？ 有一部分研究是说的是这个氨类过敏，但是还有这个可能解释不了所有的。 海鲜不是不新鲜的时候才会产生较多的 氨 类，对。 OK。 就是你妈给你灌了很多剩下的虾、鱼啊、蟹啊之类的，对，我要举报于妈妈。 然后兵工厂的达菲说了，说田老师真帅，我觉得你们同班同学真是会互相吹捧。 那对啊， 非常好， 创业者就是要互相吹捧嘛，要不然谁帮谁站台呢？嗯。 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田老师，然后我们一起聊的是关于一些基因或者是关于癌症的一些， 是的， 有趣的。 不知道我跟水水一直在拖延这个时间，就我们俩好像对那个字有点就小小的心理恐惧，就包括我也是想一些想聊一些有的没的，先轻松和活跃一下气氛。 嗯， 因为癌这个字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哎。 你看懒癌听起来就很可怕。 对呀，我们俩就是拖延癌，拖延到现在还没有进入主题。 对 对， 然后今天其实实际上是想和大家一起去聊，用有趣的方法去聊一些关于疾病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和田老师在商量这个话题的时候，田老师就说，其实想要跟大家科普一些比较就是有趣的观点，就比如说也比较有趣也正确的观点， 嗯， 就比如说大家常常会对癌症有一个偏见，或者是有一个误解，是觉得说我一得癌就得死， 嗯， 但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谈癌色变， 对，不是这样的。现在在主要的几种肿瘤里面，像美国做的比较好的预防啊，包括早期的发现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像乳腺癌的治愈率能达到90%以上， 哇、哦， 5年生存率， 嗯， 啊，包括那个结直肠癌， 5年生存率是什么意思啊？ 就我们常5年生存率是指基本上5年如果不复发的话，嗯、就是治好了， 嗯， 啊，如果它再有，也认为是新发的，不是原来的癌症没治好， 哦、 啊，也就是说癌症治好了。 嗯 啊，从医学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嗯、就是癌症治好了。 嗯， 所以 也就是说，90%的乳腺癌的患者是治好了。 嗯 啊， 所以就是广大的女性朋友，其实不要太担心乳腺癌，就是这个，就是你就会死这个问题，对吧？就其实它没有这么可怕，只是说我们要很积极的去防治，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之前 就是会进行物理的手术吧。 因为之前安吉丽娜朱莉就是切除了， 对对对， 是切除了一部分的， 它是预防性切除， 预防性切除。然后我记得当时他好像还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对， 然后告诉他的就是粉丝和关注他的人，就是把这个东西提到了一个就是非常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程度上。 很多人会觉得这种预防性的切除是很激进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呢，因为对朱莉来讲，因为她有一个 BRCA1 的基因突变，那这个基因突变会引起她50岁以后患病几率达到80%以上， 嗯 啊，这样的话，她在40多岁的时候做预防性切除会减少她50多岁患病的概率，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概率了， 嗯 啊，而且朱莉的母亲和阿姨都是死于乳腺癌 啊， 所以她几乎是不敢说100%，它概率非常非常高，会得乳腺癌、 嗯。 而且乳腺癌的这个基因突变跟激素的使用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对好莱坞明星来讲，使用雌性激素，就是女性使用雌性激素，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 女性 现象。 女性使用雌性激素是指 他 们做，他 们会延缓更年期的那个发生的时间。 真的吗？ 当然， 是针对演员吗？ 不是，对普通人讲也是这样， 啊、 普通女性来讲也是这样的。 然后对 补充一些皮肤会很好，然后她的第二性征会保持得很好， 嗯、 看起来会年轻，会有活力，也不会有那个更年期的那些症状。 嗯， 所以很多人，美国很多人都会用到40多岁都会用、 嗯。 但这个对朱莉来讲，如果她使用的话，就是相当于自杀，再吃自杀药、 嗯、 或者再注射自杀药、 嗯， 所以她必须得做这个提前的预防。 嗯 啊。 嗯，你看，像刚才氢氧化钠又问了说，癌症与遗传因素，稍等啊，我现在念氢氧化钠的时候想起来，他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跟水水还在商量是叫他娜娜还是娜哦。氢氧化钠，癌症与遗传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吗？应该是有的吧？ 有非常明确的遗传关系遗传能解释癌症，大概占癌症的10%左右、 嗯， 就是1/10的是直接可以用遗传因素解释的，还有10到30之间是比较复杂的遗传因素，也就是不是很简单能够解释的， 嗯， 剩下那部分没有研究清楚，但是也不代表它没有，可能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嗯 啊。 但是你说 那有什么样的癌症，就是听起来刚才乳腺癌你们说听起来不要那么觉得谈癌色变，是的是的，可是对女孩来说乳腺癌听起来真的很可怕。 对，乳腺癌 不是物理上的或者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它是一种心理上的摧残，你知道吗？ 对女性来讲，有几本书都是讲这个的，就是说女性然后得了乳腺癌之后做了乳房切除，就生活如何如何的痛苦，这个是有的。但是美国也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说对那些做了预防性切除的女性，10年20年的跟踪，大概有10年到20年的数据，证明这些女性并没有因为乳腺的切除造成了生理和心理很大的压力，实际上是因为疾病没有了，它反倒舒缓了他的压力啊、因为对这些遗传性的乳腺癌来讲，他们家族里面母亲啊、包括可能奶奶呀、都是去世于死于这个乳腺癌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本身就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会觉得自己会得这个病。那一旦发现它是遗传因素，然后又把它去掉的话，其实影响不大。再加上现在医疗美容啊、这个行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本身也不会对生活本身造成太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 就是说，就切除了以后，然后你还可以就是用别的方式 后天的补救， 对、 是这个、 对，朱莉就是 做 了，对， 他做了植入的， 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其实。 OK， 可是要去做一些基因检测吗？就比如说我要提前预知我是否有发这种癌症的风险，要做吗？ 我觉得我个人还挺排斥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我就觉得我不想知道。就有的时候你知道了，反而你在心理上你会觉得说，哎，我很有可能会得这个病。 你这是讳疾忌医。 我就是讳疾忌医。怎么了？ 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大概就是说你那个癌症在早期的时候发现并进行诊疗，和在晚期的时候发现并进行诊疗，它的最后的成功率是相差很大很大的，对不 对？ 对， 像乳腺癌也是早期的，包括肺癌，在一期的时候发现它的治愈率能到90%以上。但如果到三期四期的话，可能就只有30%、20%甚至10%了。所以早发现还是非常，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是不能适应这个节目的腔调。 我觉得田老师，现在已经开始恐吓了，你知道吗？我明显感觉自己刚刚有被他 不正经的主持人 有被他吓到。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来问一下田老师。田老师会给你们 吓唬你， 特别细心的解答。 其实现在的话呢，给一个总结，他说治愈癌症最关键的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确是这个样子啊。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叫三早原则。 那有没有什么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的癌症，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是治愈率很高的癌症呢？ 对。实际上现在很多癌症都是过度治疗的，像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癌。在美国， 我表姐就是前两年就是诊断出是甲状腺癌，哎， 是吧？ 但这个癌症是很严重吗？ 它实际上在这个癌症是我们说都是大类，比如甲状腺癌，它其实有很多亚型，就是我们叫把它分的更细的一些分类里面。甲状腺癌其实90%都是非常善良的，我们叫善良的癌症，因为它不会致命。有些人 良性肿，它和良性， 你可以说是 一个感觉是吗？ 对，你可以定义它为良性肿瘤，就是它可能携带这个癌症10年甚至20年，有些人都没有任何症状，也不会影响到他生活质量，不做手术也没问题，因为它基本上不长，或者长得非常非常慢。那有它这个甲状腺癌里面有一个亚型是比较恶性化程度比较高的，就是很快可能人就不行了，这个得治疗，得积极治疗，但是大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大部分其实都是非常善良的，就是有这个临床大夫说，如果人一辈子必须得一次癌症的话，就让得甲状腺癌吧，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一个癌症。对。 那如果是我善良的话，我的癌症也会善良，对不对？ 不对。 这么严谨的逻辑是怎么被推翻的呢？ 这哪里严谨了？像刚才田老师提到的是一些善良的癌症，除了甲状腺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听起来好像挺可怕的， 对， 其实是可以治愈的，或者是最近刚刚有的新的进展，还是有一个治愈的可能性的这样的癌症，帮我们科普一下。懒癌很难治， 懒癌特别难治， 懒癌是恶性癌症。 刚才提到的甲状腺癌就是这样的，然后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癌的男性，其实前列腺增生男性发病率非常高，50岁以上大概超过70%啊，60岁就80%男性都会有增生，然后在这增生里面就有很多人实际上就已经是癌了，但是也不会太影响到他的。 我好害怕 你知道吗？ 所以更需要科普，就是大家的谈癌色变，其实 科技现在发展非常快，然后呢， 你别再玩你的腿。 你知道昨天我和一个朋友，吃饭，然后那个朋友就借着酒劲儿，他就问我，他说那个我问你三个问题，然后我也问问你们好不好？ 好。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说你觉得你会死吗？ 会啊，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然后我就说会，对不对？好。然后他又问第二个，他说你相信在这个宇宙中还存在和人类差不多的碳型文明吗？ 碳型文明， 碳基生物， 碳基生物 啊，碳基生物吗？ 啊啊。 然后我当时没有听到碳基，我就听到了生物，我说有。 碳基是指我们的那个身体的构成是？ 对，就是刚才画那个异丙醇那个三个碳啊，我们是碳为主的。 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第三个问题不用答，因为第三个问题太大了。他就问我，他说第三个问题，他说 等会儿第二个问题答案应该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碳基生物，是不是？ 碳基文明， 碳基文明，你觉得会有吗？天哥，你觉得有吗？ 应该有。 有吗？ 我相信会有。 你相信会有是吗？ 我也相信有。 他的答案是，他觉得他相信没有。 Why？ 然后 Why 什么？ 就是这种事情不要刨根问底了，他就问三个问题，赶紧过了就行。 好的，好的，好的。 其实我要讲的重点是， 总比聊前列腺癌。 到底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三个问题他就问，他说你觉得宇宙是谁创造的，或者是什么创造的嘛？就只问了这三个问题。然后我其实比较感兴趣的是他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他是比较激进的一个人，他就是现在他居然相信，我问他是认真的哟。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他说你会死吗？然后他给的答案是他觉得他不会。他觉得科技的就是基因的那个整个的发展，他觉得有可能在他有生之年看到永生。哎，你觉得有可能吗？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是真的吗？ 所以你活得要足够长。 多长？ 要看到那一天。我觉得100年之内。一个世纪之内。对。 你这个论断给了 很大胆。你是认真的吗？ 对。 你是认真的吗，田哥？你觉得人100年之内可以完成长生不老这样的？ 对，因为我们从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来分析啊，人造成人死亡最大的因素是什么？现在心血管病，然后肿瘤、糖尿病。糖尿病呢，基本上现在已经控制的比较好了，就是它，但是它也并发症很厉害，就也逐步得到治疗了。然后心血管病完全是可以得到控制的。然后就是肿瘤，肿瘤的话，我相信50年之内一定会得到解答。最近的一些科研的进展也证明这一点，就是前几天刚刚。有两个很非常重要的进展，一个呢就是肿瘤疫苗。 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疫苗，我们小时候打过像乙肝的呀，什么这个白日猴啊，什么那些这个疫苗，都已经把那些病就像天花都已经基本上克服了，对吧？中了牛痘之后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只有现在实验室偶尔泄露出来也不是致命的，就这些病慢慢消失了，肿瘤一定是下一个消失的病，这是所有这个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大家努力的目标。而且我相信这么多聪明的人在一起，而且科技发展的这么快，会在50年之内把肿瘤这件事情解决掉，把它变成一个慢性病，像这个心血管病一样，就吃药可以控制，或者甚至是直接治愈了。 你的意思是100年之内人类可以不病死？ 对，那其他的 还是会死， 要出车祸那就没办法。 我知道， 我觉得永生就只要你不是说你身体机能不行了， 对， 是外力造成的死亡， 对， 都是非正常死亡。 对，那不算。 人类是否能在100年之内就是克服正常死亡这件事情，对不对？ 应该说就是主要的这种疾病都会克服。 那 未来是不是会衰老？就其实 100年之内还是可以的，对不对？因为刚才我跟水水一直在听，是100年之内人是否能实现就是克服正常的生老的病死， 生老病死， 对。 我来猜测，在珊的就是理解当中，他应该就会觉得，如果完成永生的话，他就会一辈子维持现在这样的容貌，然后一直到他就是想要走的那一天。 不必要非要是现在的容貌了， 可以更漂亮。 100年之内的话，不用，100年之内可以实现这种长生不老的话，我可以做一个快乐的老太太。 对， 因为我的要求并不高就差不多就行了，能活就行。 对， 这样的逻辑不应该是说好像一种病消失了以后又会有一种新的病出来？ 对，刚才是想说这个话题，就是可能会有新的病出来，但是人类克服疾病的速度也会加快。就人类这个种群一定会实现非常长的生命，这是肯定的。是不是长生不老？老这个事儿不一定，但是生命的延长到100多岁肯定是可以实现的。甚至未来包括那些休眠技术的发展，就是让人能够 再 睡一百年， 睡一百年，等到科技发展到那个时候，再把现在的疾病治愈，甚至就像《三体》里说的，只保留大脑在生活，然后其他的器官都可以不要，人可以换掉了，完全可以。现在实际上，科技已经能够实现一部分了，而且这个技术在发展的速度，它是一个加速的发展的过程，可能我们现在想象不到，就是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可能在未来5年到10年之内，如果癌症疫苗这件事情可以实现，能大范围的实现，因为刚刚就是6例治愈了5例啊，这是基本上原来就是绝症的人，没有办法再治疗了。 6例治愈了5例是哪里的6例？ 它是黑色素瘤。就是 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件事 情，刚刚发生的一个新闻，对， 就很难治愈的黑色素瘤，以前从来没有治愈过吗？ 就这一类的是治愈不了的。 我们的 医生已经判死刑了，但是科学家把他们又治回来。 所以说100年之内，人类是可以攻克疾病这件事情的。 对，我相信应该是可以。 我总觉得听起来好像，就是我反而 有点 悲观的感觉，因为我总觉得，因为之前我也和一些就是学医疗的朋友就聊过这个问题。 千万不要跟学医疗的人聊，要搞科学的人， 搞科学的人分成两派。 因为医生每天他治愈了多少人，他是可能没有感觉的，但是他手里面如果这个人他没有治好，对医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因为我觉得之前， 所以他记得非常清楚。 对，因为他告诉我的一个逻辑，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觉得还挺立得住脚的。就是他其实就是说，其实不管是科学还是医疗嘛，就是你如果是和病打交道的话，比如说你是和这种比如说基因或者是这种病菌什么打交道的话，比如病变突变，你其实实际上一直都是在和它是一个比较对抗的状态。 对， 就是要么你压过它，要么它压过你。 对， 然后很难会有一个情况是说你永远的就把它压过去了，因为你不可能把它压过去的，就是那个平衡上来说总会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在那儿去存在嘛。 对， 那如果是说人类战胜疾病的话，不就是说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吗？就是一个人 还是会出现新的疾病，只不过 应该说不会，对，应该说不会大范围的存在，因为比如说你像抗生素发明之前，疫苗发明之前，人的平均寿命就是30-40岁啊，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死于感染病、传染病， 对， 对吧？然后大这些慢性病的药出现之前，那人们到50-60岁也就很难再继续了。但是现在的科技已经让人的平均寿命，中国人平均寿命已经70多岁，就跟日本差 两岁。修修阳就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朋友，他说到，不是生长周期的5到7倍，就是125到175岁之间。 他说的是人类的寿命，是不是？ 那个是寿命极限，就是有几种计算方法，是可以计算细胞本身的寿命极限的。 细胞本身是有寿命极限的。 对，因为它分裂多少代。然后呢，包括这个我们叫端粒，因为每分裂一代，细胞分裂一代之后，它端粒就会短一点，短到就没有办法再保持稳定，这个细胞就不能再传代了。它有这样一些计算寿命的模型。但是这些模型呢，都还是基于自然情况下，因为人现在已经实际上是非自然情况下在生存，就是整个人类社会是。 这听起来有点可怕。 对， 是的。 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好的，这样的话，那我以后可能不是很想跟他做朋友喽，因为他说了很多，他还问了田埂说，肝癌可以通过测定甲肽蛋白含量测定初步确定吗？会不会问的太杂了一些啊？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真的都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挺惊喜的。 是的， 就懂的东西真的很多。 是的， 就比如说像就是阿卓他就会感慨说，其实突然感觉人类真的是越来越可怕了。那到底人类是不是越来越可怕呢？我们这个时段先进一段音乐，我们进入到9点的整点报时。 好的， 我们9点之后再回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不管大家能否长生不老，还是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送大家一首 Young for You。 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得癌症，希望自己长生不老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并且能够青春永驻的水水。 微微你说，大家好，我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并且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得癌症的水水。 好吧， 那不就是明摆着抄袭吗？ 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源码基因的田埂博士。 好吧，大家好，我是田埂，我是希望帮助珊珊长生不老，希望帮助水水长生不老。 你最好做得到，你这个 flag 立在这儿，很少有人能帮你了。 我跟你说，你这个 flag 真的是立到了珠穆朗玛峰上， 对， 很难摘下来。那还是要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在花椒直播呢记得搜索活力982，那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点击关注的话，被我发现了我会生气的，所以请你点击关注。另外在北京时间，其实在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呢，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格子求职可以帮助大家高效的找实习找工作了，赶快微信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 那我们首先在这个时段要解决的是小天使的这个问题，他说不吃早餐会得癌吗？ 会吗？还是有可能的吧。 不吃早餐很容易得胆结石，对不 对？ 是吧， 早餐还是要吃的。是的， 因为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说如果好像你10点半还是10点钟之前一直不进食的话，你的那个肠道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就等于是说你 开始吃屎。是吧？ 是，就是10点钟之后，如果你不吃早餐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好像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几点之前，或者是你身体苏醒1-2个小时之内不吃早饭的话，它就开始会继续消化你的那个肠道内本来存在的一些食物残渣。 对，是这样的，因为胆汁是整个在分泌嘛，它早上起来它胆会分泌很多胆汁，本来是希望食物进来之后注射到肠道里面去，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这个没有进食的话，至少是要喝点水。如果喝水它也可以起到一个稀释的作用。如果连水也没有喝，那么胆汁就浓缩在胆里面嘛，就容易。对， 听起来好可怕。 是这个原因比较容易得胆结石啊。 对，实际上还有 癌，对不对？ 癌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得吧？ 对，癌没有那么容易得。 毕竟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不是说你想得癌你就可以得癌的。 懒癌可以得， 对不对？ 嗯，哎，刚才君君说你要是做到了，就给你刷一个跑车，做到什么呀？长生不老吗？现在也没法判断他能不能做到啊。 我跟你说，你们班的这个风气啊，已经真的是巅峰造极了。嗯、你看朱古力豆说，今天男主播比昨天的帅多了，昨天也是我好吗？ 哦，昨天是你吗？ 他可能看到的昨天是 云 浩， 是 云 浩啦，对对对。 我确实觉得你们班很诚实了，每个人都很真诚。 我们班很诚实啊，云浩的确不好看啊。怎么了？ 我都能想象我不在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我的，我跟你说。 没有说你，我当时云浩也这么说他的。嗯， 好， 我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啊。 嗯， 就大家都是了解我的，对不对？ 好吧，我们继续来聊一些跟癌症有关的话题。 我们还是聊聊跟长生不老有关的话题。 我们就聊跟长生不老，但是我们实际聊癌症好不好？ 好的， 我们把题目换一下。 嗯，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聊长生不老有关的话题。请问现在有什么恶性癌症是治愈不了的呢？ 那还是有很多。 这个问法不对，你让我来问一遍。 你来，加油。 那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长生不老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想问一下田博士，现在有哪一些比较小邪恶的东西会阻止我们长生不老呢？ 嗯，好棒哦。 嗯， 有什么样邪恶的东西会阻止？ 在癌症的方面。 实际上癌症大部分情况下它还是个老年病， 嗯， 就是到老年了才会得的。 是的。 那么但而且现在有相当多的种类的癌症确实还是不可治愈的。 嗯。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比如说 肺癌，肺癌里面有像。嗯、 肺癌真的好可怕，你讲到肺癌我就会想到哎。 空气污染是吗？ 对。嗯。 肺癌呢如果大家预防肺癌就是三个，就是吸烟是肯定是肺癌的直接因素，这是最重要的，就是禁止吸烟能这个预防大部分的肺癌，其实对，这是最明确的致癌因素。肺癌里面有几种分型的癌，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治疗，特别是在中晚期发现的时候，所以还要是要强调啊，就是这个早发现早治疗的作用一切的癌症在早期都是有办法的，但是越晚这个就越难治，特别是 好像下了节目这个周末就要去做个体检的感觉。 到底怎么去预防肺癌啊？有没有其他的？除了不吸烟，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当然是， 其实说实话 要吃早餐。 我感觉就是，其实你要预防什么样的病， 对， 最终其实都会导向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 对， 就首先肯定不能抽烟，然后少喝酒，对吧？ 对， 是这个意思。 适量饮 料。然后呢要稍微的就是多注意早睡早起， 对， 然后比如说三餐要固定， 对， 然后吃的东西要保持，要少油，少盐，对吧？这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嘛。 对，高脂类饮房高脂类的这个饮食啊，肯定还是对某些癌症有促进的作用的，这是肯定的。 但是你知道，就最近啊，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开始流行起这样的一种论调，我觉得我就加入了他们。这种论调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奶奶就是他是武汉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从小都是那种就是真的是大家闺秀，然后就是生活真的是早睡早起，一辈子都没有抽过烟，也基本上不怎么喝酒，然后 他奶奶不抽烟不喝酒听起来很正常啊，你说他是吗？你的朋友本人？ 他奶奶、 啊、他奶奶、 就是、生活方式非常健康， 我觉得奶奶抽烟的很少吧， 然后现在老年痴呆了。这个论调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最后你发现什么，就是基因决定的， 就是基因决定了很多事情，其实 对不对？那我们健康生活的方式的意义又在哪儿呢？为什么我们不及时行乐呢？田博士， 这个说到哲学问题了。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们做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正常情况下我的寿命是60岁，那我如果对自己的管理比较好，那我可能会可以活到70岁或者80岁，如果管理不好的话可能就是50岁，它是这样的，就是以自己的遗传，你说基因决定论确实是在寿命这个事儿上是有相当的决定因素的，至少是一半以上的决定因素啊。但是呢，我们了解自己的基础之后，做好自己的管理，还是能够在自己的基础之上延长寿命的。这跟教育一样，你说天才是教育出来的吗？对吧？天才显然是生出来的。教育在里面，教育在里面起到了一些作用。 一般来说，就是在4-5岁的时候就能展现出惊人的才能。 对， 一般来说，你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钢琴家，就看他在4-5岁的时候能不能独立的直接弹出一大段的钢琴来。 对，是这样， 根本不需要人教。 是这样的，他听了就可以自己弹出来。包括音乐、美术啊，包括数学啊，这些能力并不是能够培养成天才、培养成大家的。你可能可以培养成， 有一定水平的人， 嗯 啊，很高水平的人，但是绝对不是天才啊！我的理解啊，可能很多人会反驳我，天才 我同意你，我同意你， 不是 天才，是很少数的一波人呐，就是金字塔尖儿的那几个人而已。 对对对，我们说到寿命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寿命很多时候是老天给的， 嗯 啊，是遗传来的，啊，但是我们自己的保护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嗯 啊，包括刚才说那个奶奶的问题，如果她不是特别好的自我管理的话，可能在很更早的年纪就已经老年痴呆了。 嗯， 明白吗？就是他会在自己的基础上会更早一些，在自己基础上会更晚一些，是这样的基础。 哎，说到奶奶的话，其实刚才有小朋友说了，小天使说朋友的奶奶80多了，一天一斤白酒，然后照样活得好好的。然后包括看我们班同学是不是真的特别可怕？ 特别可怕。 然后我们的胡歌岳峰胡银辉他说，水水怎么也在？但是、 这个、 但是朱古力豆是很喜欢你的。朱古力豆说，水水和田老师简直是男版的 Twins， 还穿情侣装、嗯、他说我是没来得及，要不然就各送你们一人一只表就更 match 了。我想告诉朱古力豆，来得及 来 得及 那大家都说 真的来得及。 而且你同学说水水怎么也在，不是说不欢迎我了，是很欣喜的说啊，天哪，好高兴 水 水 怎么 也在， 是不是？你能这样想真的好替你开心呢。好吧，朱古力豆他是做手表的了，他们家手表做的特别好、 嗯、 对不对？你了解吗？ 他 家表、 嗯 哦、他 是做全世界最好的奢侈手表的，所以你跟他要一块表、哦、他一定会送 你 一块。 对呀、 啊、你 真的会送吗？ 很贵很贵很贵的表哦。 朱古力豆谢谢，真的是非常感谢你。 对，谢谢，不要送游艇了，别，千万别破费，把表给我把表给我就行了。 来得及，你让我去拿都行、嗯、没事儿。 嗯， 对，我们现在离得很近。 好吧，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朋友的奶奶喝酒的这件事情，就长生不老的话题、 嗯、 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段子啊， 嗯， 大概意思是有一个哦，有一个人比如说我， 嗯， 哦，有一个人 A 问 B 说、嗯、为什么你奶奶又抽烟又喝酒还能够活那么久啊， 嗯 嗯，然后 B 就说了，你没发现我奶奶平时都不怎么说话吗？ 嗯， 活得久的原因就是好奇心不要那么强，不要多管闲事。大概是这个意思。就 真的吗？ 活得 保持良好的心态肯定是可以长寿的，是相对长寿的。 也有那种又抽烟又喝酒、 啊、 但是就是活得久的人， 对， 对不对？ 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是遗传因素嘛、 啊、 就是他本身就是有长寿的遗传因素在哪儿。 嗯， 然后呢对他来讲抽烟喝酒可能影响不大 啊， 但是对有些人就影响很大。比如说刚才又说到喝酒的事儿、 嗯、 一方面是酒精代谢的问题、 嗯、 就是刚上次讲的从乙醛那个对内脏的损伤， 嗯， 有些人就能代谢掉、 嗯、 对吧，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的积累、 嗯、 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酒精还可以延缓一些， 嗯， 我们叫蛋白也罢就什么也罢，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些身体里很重要的一些酶、 嗯、 对 DNA 的复制很重要的一些酶、 嗯、 那么这些酶的作用可能会受酒精的影响， 嗯， 那么有些人像朱莉那个他那个突变那个基因啊本身也是跟酒精代谢有跟 DNA 修复有关的，如果他喝酒比较大量的话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酶的活性、 哦、 那么间接的影响到 DNA 修复，然后间接的可能造成癌症的发生。 哎，喝酒的话到底多大的量算是适量啊？咱们 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根据自己的代谢能力，每个人要计算自己的量、哦、就是、 嗯、 这还是个很复杂的事情，说实话、 嗯、 是个很复杂的事情。 嗯，一山傍水，你知道为什么不念你的留言吗？一山傍水生气了，说了这么多也不念，哼，嗯，珊珊就是笑也不念，哼，为什么不念呢？因为你一直在夸水水，而水水近视看不见。我看得见，我为什么要念呢？ 对，我看到了有一条是水水可以进军娱乐圈。 对，他说你吐舌头很萌啊，超可爱，他说。 我吐舌头，我什么时候吐舌头？ 嗯，好，萌而不自知，满意了吗？可爱坏了，给你，谢谢落寞辉煌夜送的小礼物。那个有一个腾腾特别可爱，他说我姥姥今年96岁了，今天回娘家帮忙去了，有种很长寿的感觉。 给姥姥的妈妈帮忙去了， 对，给姥姥妈妈帮忙去了。 哎，有没有一个说法是长寿基因这个说法？ 有的， 就是说这家人都普遍活得比较长。 有的，还真是有。 我们家其实就是这样， 是吗？ 我们家也是。 是吧？ 嗯， 像我婆婆的妈妈是102岁走的， 嗯， 然后呢，我外公现在很健康，99岁， 哇、 嗯，然后。 后我外婆86岁，我奶奶84岁， 嗯， 然后我爷爷是前年走的，也是85岁走的。 哇，你好棒啊！其实就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在，他们大概都80-90岁吧。你竟然记得住他们分别是高寿多少 啊？要 你好厉害哦！ 因为四个老人就是四个宝嘛。 嗯， 对， 我们常常有一个比喻是说，两个老人他们现在不是领退休工资吗？ 对， 那两个老人的退休工资加起来就 你们都是离休工资了吧？100多岁的，对，都是离休了 吧？ 100岁。 然后就说，其实就等于说两个人开了一个小卖部 啊， 你知道吗？就因为你开个小卖部，差不多就挣那么多钱嘛。 对。 然后我们就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健康，就是每年你们就等于说开了一个小卖部，为我们家做贡献。 嗯。 然后他们两个就常常开玩笑说自己要把自己的小卖部经营好。 好可爱哟、哦，就是。四个老人是四个宝，就是两对宝宝是吗？ 对，两对宝宝、 嗯、 对。不过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比如说你父母那边长寿、 嗯、 可能姥姥姥爷那边不一定是，但是这个四个老人都长寿、嗯、那你肯定长寿。 对、 啊、是 我觉得田老师还很懂事的，就会把这句话说出来、 嗯、对，真的是有长寿基因，这种基因存在 的 是吗？ 是有的， 英国皇室就有长寿基因，对不对？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常常看到报纸上报道说，其实长寿就是英国皇室就会有一些长寿基因，就他们家的人普遍都会寿命比较长。 嗯 嗯， 是一种偶然吗？ 就是好像是基因的问题，是不是？ 对，这个跟遗传有相当大的这个遗传因素。 嗯 啊、而且有好多科学家就在研究长寿，因为长寿是就是先把长寿研究清楚了，可能就能解决普通人的长寿的问题 啊、 嗯， 对吧？所以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研究，但是现在比较明确的有一些长寿基因， 嗯 啊，比较明确的一些长寿基因，但是不能解释所有的长寿的现象。 嗯 啊，对普通人来讲，要追求健康长寿的，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良好的心态。 嗯 啊，这是。肯定的。 嗯 嗯， 有一个叫王鹏哥是吗？他说我外婆94，我爷爷94，我奶奶93。 人家叫玉雕哥啊。好可怕、哎、 再一次证明了水水是近视。 我有点看不太清。 王鹏是什么了？王少看一个点儿，然后把雕看成鹏是吧？好可爱哦。嗯， 对啊，就屏幕突然太远了。 对，他说了，我外婆94岁，我爷爷94岁，然后我奶奶93岁，都是一个高寿家庭、 嗯、 好棒哦。 对， 嗯， 对。 哎，陌生花花问的什么呀？陌生花花，你要把你的问题再阐释一下哦，因为我很喜欢读你的问题哦。可是你现在问的问题很简单，他问有基因吗？是什么意思？嗯， 长寿有基因吗？估计是。 对，长寿是有基因，估计是。 肯定是有基因。 一方面有基因，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跟自然环境有很多因素。你像中国有几个地方比较长，一个海南对吧？然后广西，还有新疆。 嗯。 啊、这几个地方，你像新疆，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它应该自然环境不算那么好。 对。 但是他们有那个长寿100多岁的老人的统计数量，新疆还是挺大的一个区域。 嗯。 啊、就是因为他们那些统计到的老人都是生活就是心情特别好，是生活状态特别轻松的人。 嗯。 就每天就是 happy，、 嗯、 就是做高兴的事情。 嗯。 然后海南包括广西呢，就是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然后自然环境非常好， 嗯、 饮食也特别好的、 嗯、 这些区域，他们的长寿人群占的比例就比较大。 嗯， 哎，但是就是其实我的朋友当中有一种论调，我觉得还蛮那种被害妄想。 你的朋友论调好多呀。 我其实还蛮 水水经常跟朋友谈论调， 嗯、 跟朋友聊天是 这样的问题的。然后 对， 就是有一个观点，我最近也是就是发现我还挺被说服的，就是其实会不会说健康是现代以后发明的一个特别特别就是虚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很多因为比如说商业的呀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就会告诉你说什么样才是健康的、 嗯嗯、 然后最后其实你发现其实唯一真正对你有用的就是你的心态好和快乐。 对， 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比如说我们就不要说太具体了、 嗯、 我们就说比如说一些治疗啊或者是一些保健的方法，可能其实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的在帮助到你的就是真正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吗？ 对，就是很多保健的方法在我看来更多的也是一种心理疗法、 okay. 就是特别是一些老人家在家里面喜欢看一些健康类的节目、 嗯、 然后这些节目真的能帮助到他吗？其实未必，但是他看完之后会比较满足、 嗯、 会觉得自己照着做了就会健康、 嗯、 就会更好、 嗯、 所以他心情好了，那心情好了之后就健康了，就快乐了、 嗯、 就能够 健康长寿， 在你看来也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 安慰疗法，对，安慰疗法。你像包括美国也做过维生素的那个几十年的跟踪实验，就是每天服用维生素的人也未必就比不服用维生素的人健康，或者是活更长的时间，但是服用维生素这些人心理上就会觉得更好。 我有个个人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因为我除了吃维生素之外，我还会买燕窝啊、花椒啊，什么很贵，到底有没有用啊？ 花椒 如果没用的话，我就不买了。就是那个鱼肚，花椒就煮汤里面的那个 ，OK， 胶原蛋白含量很丰富的那个 ，OK， 明白了，明白了， 那个胶胶质的胶， 那可以美容， 可以吗？ 对，当然 可以延年益寿吗？ 哎，你会不会 它里面会有一些成分是抗氧化的，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本身是可以延年益寿，就是所谓抗氧化就是它会减少那些氧化剂对身体的损伤嘛。 那你也一起都问了吧，就比如说你想眼睛大呀，或者是想 啊，这个他管不了 啊，这个管不了。 但 是 我有一个 问 题，就如果真的得了癌症或这样比较严肃的病的话，很严重的话，目前医学上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愈的呢？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细胞疫苗，可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呀。 对对， 就是它的基因突变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基因组里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 DNA 嘛。 对， 有的人可能就是这块变了，有的人是那块变了， 对， 可能这个疫苗并不适用我。 对， 那我可能就治不好，怎么办呢？ 是的，它是这样的，就是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啊，就是 我问了两个问题是吗？我开玩笑的，你回答，你快回答。 它这个癌症本身确实是一种我们现在叫基因突变也罢，什么突变引起的，细胞的变化变异引起的，然后这个 DNA 的变异引起的，然后这些变异呢，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刚才提到那个那个癌症疫苗，就是根据个人的这种变异来给个人制造的，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现在看起来它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之后，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癌症之所以难治，就是因为它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它每一个细胞就每一个癌细胞都不一样，造成了一种药它只能杀死一类，然后另外一类又长起来了，就我们叫复发，其实很多时候就不是复发，它只是说药治了这一类，但是另外一类又回来了，又长起来了， 明白， 变成 就是看到那个你发给我那篇文章，田埂发给咱们那篇文章里面有很形象的描述，比如说一个正常的一段 DNA， 正常的细胞指南的一部分是这么写的，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有的细胞发生了突变变成了菠萝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但是可能张三变的是菠萝曲项向天歌，白板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李四可能是菠萝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中波经波，就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 啊， 对， 就在医学上面可能会有这种个性化的细胞疫苗的方式去治愈不同的疾病，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未来的肿瘤治疗的方向就是这样，一方面呢是让自己的免疫系统能识别各种各样的这种读错了这些句子我都能识别出来，然后把它纠正过来或者把它杀死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针对这些变化这些东西特异性的去设计疫苗，然后生产疫苗，每个人都不一样， 哎，腾腾问说，碱性体质的人比酸性体质的人寿命长是真的吗？因为碱性体质和酸性体质这个概念真的在我们当中还挺流行的，你知道吗？ 对，但实际上呢，人的身体是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叫 buffer， 就缓冲体系，这个缓冲体系不会因为说我们这两天吃了很多酸的就变酸了，或者这两天吃了点碱就变碱，特别是水，就是很多他说碱弱碱性水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就是身体这个缓冲体系是很强大的，首先我们还要相信自己身体的缓冲体系是很强大的，而体质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很长时间才有可能造成的。 如果喝一瓶喝十年，有用吗？ 除了喝以外，可能还饮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水里面的离子是非常非常少的，你想想你根本就感受不到那点离子， 所以 但是吃饭的里面，如果咱们那个吃的盐特别重，那个盐就是氯化钠嘛， 口重是不是？ 对，氯化钠， 我一口就很重。 对，口重的影响。 我昨天吃饭的时候，那姐姐说：“哎，你们这个菜炒的实在是太咸了，你给我重新炒一下。”我说：“有多咸？我想尝一尝。”然后我尝一尝，我觉得挺好的呀，然后我就没说话。 山东是比较口重，因为吃酱比较多，吃酱比较多， 咸的， 对，吃酱比较多， 但这样不健康。 对，这样非常不健康。年轻时候还 好， 好 像是啦。 年轻时候还好，年纪 淡一点， 年纪越大，对心血管的这个负担就很重，因为摄入大量的盐嘛。 吃咸一点，看淡一点，是不是？ 对， 开心最重要。 对， 是 然后 是的， 所以说一般来说，那种就是比如说在市场上就是传言的，比如说喝某种水，或者是说吃某种东西，然后能够去调节你身体的酸碱性，也基本上是一种不太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因为你喝水，就算一天喝八杯水，能摄入了多点盐离子，但是你吃一个菜，可能就已经远超过八杯水里面获取的盐离子的量了。 但是碱性体质比酸性体质传言寿命更长，这是真的吗？ 这个确实是有研究，确实是有研究， 确实有研究表明碱性体质人可能会偏长寿一些。 然后这个的话是可以测出来的吗？体质 啊，是可以测出来的。 那我去测一下。 我要测。 那如果 我是酸性的怎么办呢？ 我就变成碱性来压制你。 不是我的意思，如果是酸性的话，刚才既然说了你很难通过比如说饮食啊来改变自己的体质， 就是， 我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方法？ 应该说通过简单的喝水是很难的，不是说完全不行，是很难的，但是通过饮食的调节是有可能的，就是你一定要调节自己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刚才说盐的那些东西，然后包括蔬菜啊，肉大部分都是酸性的嘛，就是肉可能要稍微少一点，包括是这个菜的烹饪方式，这是一个系统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都觉得人的这个食欲也好，和各个方向的这种欲望的感觉，其实都是和我们要延长寿命的这个方向是反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身边98%的人都不可能说天生就喜欢清淡的饮食， 对呀， 然后就喜欢早睡早起，然后从来没有抽烟喝酒的恶习这样。所以说我就会在想说，人类的基因里面是不是会有一种就是反向的一个驱动力，是你整个获得那种所谓的快乐的那个源是反着你的那个细胞的那个健康方向是生长这样的一种关系， 对 人的欲望的问题吧。 实际上对，实际上刚才也提到，这是其实是个哲学问题了，就是也是一个科学问题，就是人类作为一个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是不是要活那么长时间？对自然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吧？这个可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我想，不管是反自然也罢，反人类也罢，我们对健康长寿的这个追求本身是没有错的。这点我坚信。然后呢，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会用科技的手段逐渐把它调节过来。就是有些东西，你像我们发明了谷胃素，对吧？实际上就让我们不吃到鱼也能尝到鲜，那么未来可能也是，比如说珊珊口重，那可能有一种东西可以让它 也不用比如珊珊口重了，结果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给我盖一个口重的这个标签吗？ 对， 而且不爱早睡早起，生活不健康， 对我生活很不健康， 就是这样，那不好意思，因为今天的时间确实是到这里，我们的微微一笑要告一段落了。 是的，最后天博士帮我们总结一下吧，你说想要更健康的生活，到底应该注意哪几个方面？如果言简意该的跟大家说的话， 保持快乐的心情，然后呢，注意饮食，多运动，充足睡眠，就可以了。 听起来好难都做到， 很难做到了。好了， 真的很难都做到， 正式宣布我 做不到，尽可能吧。但是我们要努力做到， 努力做到。 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感谢田耿博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 谢谢微微一笑。 是的，如果大家想关注基因检测的话，可以经常关注田耿啊，就是田耿他也经常会在一些公众号上面写一些相关的科普的文章，对不对？ 知识分子。 Okay, 知识分子， 好的，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 最后想送大家一首歌，因为我觉得不管寿命有多久呢，但是你的精神要永恒，所以送一首 My Heart Will Go On。拜拜喽，明天见。 拜拜，明天见。 拜拜。